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5号发表了关于召开万里马先驱大会的公报。公报指出，我们党在依靠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去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历史性斗争中，提出江原道精神作为时代的样板精神，并号召全国人民都学习这一精神。江原道精神是浓缩着朝鲜革命者百折不挠的斗志和英雄气概的新的时代精神，即为了一定实现伟大领导者金正恩统治的爱国意愿、强国意愿，在艰难困苦中也满怀必胜的信心，充满乐观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辉煌未来早日到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使我国人民发扬江原道精神，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创造自立自强、英雄神话的无比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斗争气势达到高潮，决定于今年底在革命首都平壤召开万里马先驱大会。万里马先驱大会将有在攻占科技强国建设、经济强国建设和文明强国建设的新的高峰，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治军事强国威力的总攻击战和总决策战的前头，创造特殊成就和赫赫功勋的万里马旗手参加交流，在创造万里马速度大战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讨论旨在努力腾飞更上一层楼的实践问题。